上一只七彩时钟的喜鹊，爱上弹唱不已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翼翼失去一些，失去拐杖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花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时间与

我希望演唱会那天我能够有一个那场前排的位置，这样我就可以亲口告诉他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如果他能够祝我生日快乐的话，我想这大概会是我最幸福的一个生日吧。我是何大宝，出生于1995年7月，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生日快乐。 先生，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蓝蓝照 水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音乐慢生活。 有着最巨大的身影， 雨下在身侧喘息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啼。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一点般的陷阱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多少故事无人倾听。我爱地中海的天气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关上高空的鹰，爱肚皮下的藻荇。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，直到那一天，你的衣裳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景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摆首，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喘息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，对天上的他动过情，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神灵，未有过滚烫心情，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。你的衣衫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景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摆首，山川与河流，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，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城楼。而从你到来之后，它显得如此清瘦。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，让你如同王后。 唱起往日的歌。

是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，无知生活，一身无常，自得其乐。 大概吧，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。

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叫你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给予自己最明媚的幻想，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 万水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？不论谁，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 万水的姑娘， 万水的姑娘， 你听我讲。 我讲， 小雨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 金色的慌张， 给予自己， 给予自己 最明媚的幻想， 明媚的幻想， 陪着你直到， 陪着你 下一个天亮， 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

到自己，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深寒。